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342集，安老板。 你家夫人进入山谷的时候，有没有带进去什么东西，或者带出来什么东西？ 有的。 一个小丫鬟捧来了一株很小很小的盆栽。 这盆金钱草是前阵子夫人拿回来种下的，说是金蝉大人大发慈悲，说他们能将山谷中的金钱草带回来种，这种草种在家里能驱邪避难的，保平安还保富贵荣华。 不就一盆金钱草吗？满大街都是，至于讲得跟真皮修似的吗？ 公孙接过那盆草，用银针测了测，果然金钱草的根茎处有一些灰色的斑点，银针扎进去拔出时候也带着灰紫色。 嗯，很明显有毒。 众人都有些无语地看他，那是够明显了。公孙瞄了赵普一眼，又拿出一根银针来要扎他人中。 嗯，不能。 查一下，以防万一。 公孙追在赵普身后要扎他人中，赵普只好到处躲。其他人也不管他俩怎么闹腾，继续问两个丫鬟金顶山的情况。不过金顶山似乎等级森严，特别是那个山谷，想进去有难度。回到展家大宅的时候，天都快亮了。展昭打着哈欠走进自己卧房，趴着不想动的。白玉堂走了进来，身后跟着刚刚睡醒的小五。往展昭身边一躺，白玉堂也打了个哈欠。身边展昭猛地一抬头，白玉堂有些困惑地看他。 怎么了？ 没看到你打哈欠。 白玉堂不解地看着展昭，展昭笑眯眯戳了戳白玉堂的腮帮子。 再打一个看看。 白玉堂看了他一会儿，顺手抓住他戳自己腮帮子的手指头亲了一下。 睡，别闹。 哎呀，好容易回家一趟，也没了清闲，走哪儿哪儿死人。 展昭说完，也没见白玉堂回答，凑过去看了看，就见白玉堂已经睡着了。展昭拖着侧脸，歪着头端详他的睡颜，手指头轻轻点了点他下巴。白玉堂可能是累了，睡得很熟。展昭忽然觉得有趣儿，白玉堂睡得跟个小孩似的。武林高手大多警觉性高，白玉堂估计这辈子也没几次是睡成这样一点防备都没有的。 因为在我身边所以很放心吗？ 展昭心情不错，给白玉堂盖好被子，自己靠在他身旁研究白玉堂那把长刀上的花纹，看着看着就觉得困了。最后展昭抱着白玉堂那把云中刀，头挨着他的头睡着了。这一觉也不知道睡了多久，直睡到门口传来了啪啪啪的拍门声，还有一把嫩嫩的嗓子。 猫猫白白，再不起床吃不到中午饭了。 展昭醒了过来，转脸看就见白玉堂也醒了，不过显然是刚醒，还有些迷糊。展昭忍笑，天底下见过白玉堂这种表情的应该也没几个人。白玉堂坐了起来，伸手揉了揉脖子，别说睡得好沉。这时门被推开一条缝，小四子探头进来，往里瞄了一眼，见两人都起床了，于是推开门跑了进来。展昭边穿衣服边问， 小四子，什么时辰啊？ 晌午了，前边就吃饭了呢。 小四子顺着趴在床边的小五的背爬上床，坐在床沿，拿出一张帖子来给展昭。 刚才有人送来的。 展昭打开看了看，笑。 安云墨送来的，让我下午去安云楼喝茶。 安云楼？进城时看到的那座最高的小楼啊， 是啊，茶楼，茶很好喝。小四子，你要不要去啊？ 嗯，小四子也要去啊？ 去喝茶吗？去的，也带小梁子去吗？ 好啊，你爹和赵普要不要去啊？ 爹爹和舅舅下午没有空哦，爹爹说要去挖坟。 小四子话出口，展昭和白玉堂都打了个愣神，随后无奈摇头。 你爹要干嘛？ 爹爹说要挖哪个员外的坟验一下尸体，本来我也想去呢，不过喝茶有趣点儿。 估计是那岑员外的尸体吧。 就是那个原本打算娶徐梦瑶的员外啊。哎，我也觉得他死得有些蹊跷，该不会是被金鼎教的人杀的吧？ 穿戴洗漱之后，展昭和白玉堂精神气爽出门，前院很热闹，公孙和赵普貌似也是刚醒，都坐着准备吃中午饭了。展昭和白玉堂坐下，包拯就问了一下两人之后的安排。 下午我和玉堂先去安云楼坐坐，问一下线索，然后去金顶山附近探一探。 包大人点了点头，又看了看在座众人。 包岩呢？ 玉儿也不在啊。 正说话间，就见外头庞玉拖着个鸟笼，一身纨绔子弟打扮，身后跟着同样穿的跟个暴发户似的包岩走了进来。众人都愣了愣。 哎呀，你怎么又这副打扮？ 爹，我这叫重操旧业。 庞玉将鸟笼放下，太师胡子都飞起来了。包岩忙帮着解释。 别急太师，我们干正经事呢。 众人都纳闷，这副打扮办什么正经事儿？白玉堂倒似乎是明白了。 你俩想去暗探啊？ 啊，如果说本地真的有人在卖些无忧散之类的东西，你俩也许能打探到点消息。 那个金鼎教似乎喜欢找有钱又有身份的人下手，你俩倒是能出去晃两圈，引起点主意都好。这个拿好。 说着，白玉堂从腰包里掏出了一块玉佩给庞玉和包岩。包岩看了看，是一块白玉的玉佩，上面雕刻了五只老鼠，正当中一个三字。两人有些不解。 这是我三哥的玉佩，但凡做生意的看到这块玉佩都知道是县空岛徐三爷的亲朋。我三哥有个侄子，出了名的人傻钱多，他倒是不坏也不闯祸，就是爱花钱，大手大脚的，叫徐茂。你顶着这个身份出去，应该能引起很多人注意。 说着，白玉堂又指了指包岩。 徐茂有个死党叫梁秀，人也跟你似的，长得挺斯文的，家里也很有钱，这一对傻帽到哪儿都跟散财童子似的，只要是买卖人大多听过他俩的名字。 庞宇和包岩点头收了玉佩，觉得这个主意好。 这么败家呀？ 啊，我算不错的了，那两个才叫真败家呢。 这不会闯祸吗？ 他俩本来家里就有银子，家底厚，败几世都败不光，另外谁都不敢真讹他们。 白玉堂说着提醒庞玉。 徐茂最怕我，通常提到我名字就会说低调低调。 庞玉和包岩学了一下语气神态，白玉堂觉得没问题了，于是众人吃饭。庞太师还有些担心， 会不会遇到危险？ 叫两个影卫跟着。 我跟着吧，我反正行。 哎，我也去，去逛街比较有趣。 看邹良和林业火跟着，太师这才放下心来。公孙和赵普果然如展昭和白玉堂预料的，觉得岑员外的死有些蹊跷，就想去将他的尸体挖出来验一下。于是一顿饭后，众人分头行动。 包大人则是带着庞太师还有欧阳少征和龙桥广去了衙门，整理之前两任知府留下来的案卷和资料，想要查出这两位知府的遇害是不是和什么案子有关。展昭和白玉堂离开展府，带着小四子和萧良，还有吃饱了懒洋洋的小五，一起赶往安云楼。这一路上展昭可不是一般的受欢迎，一路打招呼打过去，众人也好奇展昭身边那位俊美的白衣公子是谁，身后两个漂亮娃娃是谁。然后展昭不愧是展家小猫爷，瞧这宠物养的好大一只猫。安云楼就在常州府的正中心地带，四周围繁华热闹，商铺林立。白玉堂在楼下往上打量了一下，小楼精致又考究，里边有琴声传出来，看来是个雅致的地方。展昭一到楼前，就有伙计小跑着迎接了出来。 哎呦，展爷展爷，你可来了，二老板等你半天了。 嗯，在哪层呢？ 顶层正喝茶呢。 伙计指了指楼上，展昭也不用人引路，一拽白玉堂上楼。于是展昭带着白玉堂，身后跟着俩小孩还有一只大老虎，在众人的注视下往楼上走去。直走到第五层才来到了安云楼的顶层，小四子和萧良趴在栏杆边往下望。 哇，好高。 展昭拽着俩小孩到了门前，轻轻一挑珠串串成的帘笼走了进去。白玉堂进门稍微愣了愣， 怎么有一股淡淡的胭脂香味，刚才上楼的路上每一层都有抚琴的琴机，难道这里也有一个？ 正想着，就见屏风后面传来一阵笑声。 我说小孟子跟霜打的茄子似的，蔫儿的都抬不起头来了呢，原来对手强成这样啊。 这声音像是女人。 随着说话声，屏风后边转出来了一个一身黑色华服的俊美公子，可是仔细一看，是个穿着黑色男装的女人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